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悲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好多谢咧听众踊跃去参与我哋点书嘅活动啦，估唔到个反应咧咁热烈啊！如果我哋真系要点晒所有听众嘅书咧，一年嘅节目都唔够、 啊。系啊，我都系上网咧先见到秋婷，原来你为呢个点书嘅活动好似作咗个好有意思嘅名噶，直着点书说。一个省略号咁样啦，咁我喺度睇呢一啲点书寄嚟嘅文字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啊，原来文学真系会令人哋好似好多嘢想讲啦，同埋咧，大家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每一本书，唔单止佢嘅内容，甚至乎系呢本书同佢之间特别嘅关系啊，佢有特别嘅感受啊，咁有啲系个人原因，有一啲咧就系本身嗰本作品好吸引，或者系一个非常伟大嘅名著啦，咁有啲咧系我同秋婷都未听过嘅。书啦吓，咁亦都有一啲咧系家传户晓嘅名字。咁今日呢本书咧，我觉得佢应该都属于一个家传户晓嘅名字嚟嘅、甚至乎都好多人会听过呢个书嘅故事大纲，或者系佢嘅桥段啦，可以咁讲吓，即系知道呢本书嘅大概系点样开始嘅。咁而呢位点书嘅朋友咧，佢同我哋介绍嘅时候咧，甚至话佢因为呢本书咧，唔单止读咗佢嘅中译本啦、英译本啦，仲因此咧。而学埋德文呢，令到自己呢可以真实咁样投入呢本书里面实际原著嘅用字啦、感觉到呢佢里面真正所表达嘅人同埋世界之间难以理解嘅一种矛盾啦、隔离啦，或者荒诞嘅感觉 嘅。听到呢度究竟听众估唔估到系边本书呢？ 荒诞嘅文学都有好多嘅，不过如果讲到话经典吓，而且又要学德文先会睇到嘅呢，可能大家都会諗到呢一位二十世纪好重要嘅现代文学嘅一个代表作家卡夫卡，佢所写嘅《变形记》啦。 首先要多谢 Mandy Zhang 嘅推介先。咁其实咧，卡夫卡佢呢位作家咧，好多人都会研究佢嘅身世，特别系佢同爸爸嘅关系添。 系啊，其实卡夫卡嘅身世咧，某程度上讲咧，有啲人又可以话几。平凡嘅，我覺得即係佢係一個保險業嘅職員嚇，咁啊一邊從事保險工作，一邊咧就係用餘下咧嚟創作文學寫小説。卡夫卡係生於呢個布拉格啦嚇，捷克嘅作家，咁係猶太人嘅，咁但係佢咧就係用德語嚟寫作嘅嚇，咁佢呢種語言嘅運用啦，或者係佢嘅背景咧，亦都有好多人專門去研究嘅。咁而佢嘅呢本成名作啦嚇《變形記》，雖然故事内容到今日听我哋都觉得是好新鲜，或者是如果你未听过这个故事大纲都觉得挺大胆的一个假设来的。就是很简单，有一个人一朝醒了，发现自己在床上的时候变了一只怎样翻身都翻不到过来的一只大甲虫，或者有一些版本就更加直接将它译做一只大的，好像我们今天见到的曱甴，是啦，都挺得人怕。但是呢在这个前设底下，就是说一个普通的职员为什么有一天起身变了一只甲虫呢？那怎样去发展下去呢？那这个故事呢是挺新鲜的。那但是他的时间呢其实是写于1915年的。那卡夫卡呢本身就是19世纪末出世的啦。那他这个作品呢可算是他开始的时候的一个代表作。好像说呢是用了3个礼拜啦，就是极速这样去完成，而且呢亦都得到很多的肯定的。那但是究竟一个人变了一只甲虫这样的故事点解会成为二十世纪好重要嘅一部文学作品呢？咁而呢个中篇小说又会俾我哋一齐去遇见呢一个文学作品嘅时候有啲咩启发呢？就是我哋今日想倾嘅嘢啦。 究竟变咗一只甲虫嗰个寓意系 边度咧？如果变咗第二样嘢，会唔会成个故事都唔同晒咧？ 或者我哋可以从变化呢个字去谂先啦，吓、嗯，即系如果我哋今日讲变形记啦，吓，变形会令我哋谂起咩咧？咁啊，今日可能大家会谂起啲变形金刚啊，即系好似好科幻嘅嘢啦。咁但系呢本书，譬如我哋从英文嘅翻译个名吓 ，Metamorphosis。佢本身係一個動物學上邊講一啲昆蟲啊，或者係兩棲類動物啊、爬蟲類嘅時候，佢成長嘅一個過程嚟噶。咁我哋細個讀自然嘅時候都會知啦嚇， 完全變態同非完全變態 係啦，好似蝴蝶咁由毛蟲變到蝴蝶咧，咁就係完全變態啦。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大自然發展嘅規律嚟嘅，即係我哋亦都可以咁樣去睇。咁但係卡夫卡嘅變形記當然咧就係一個好唔符合大自然規律或者唔科学嘅一个人有一朝变成一只甲虫，佢喺书里边完全冇解释点解，亦都唔系因为呢个主角吓 Gregor Samsa 做咗啲乜嘢嘅错事要被人惩罚咁样。总之突然间就系咁样发生啦。其实呢个变化既要系好不合情理咁样吓，要读者马上去接受啦，或者系书里边嘅人物啦，佢嘅屋企人咧都要马上接受。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又会见到佢仍然系保留一啲人类或者是人性会有的东西。那人怎样是一种不合人性的情况之下要保留人性呢？其实我觉得是这一种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急速变化的时候呢，人要有的一种反省或者是反应啦。那所以变形记我觉得它除了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故事的开始之外呢，其实也都跟这个现代社会的急速的变化呢是一个很大的隐喻关系。 嗯，那看这个变形记的时候呢，觉得最荒谬的东西呢并不是个男主角变做甲虫，而是佢变咗做甲虫之后咧，竟然最挂念嘅咧就系佢嗰份工。哎呀，弊家伙，翻唔到工啊，迟到啦。 系啊，呢个我都觉得系睇《变形记》嘅时候，睇文学同埋睇其他版本嘅舞台剧啊，或者甚至乎有电影嘅时候咧，几唔同嘅。咁我自己睇过啲版本嘅舞台剧啦，都好仔细咁样讲呢个故事噶啦。但系因为呢本小说咧，其实佢系第三人称写嘅，即系话佢唔系从个主角一个人眼中去睇啦。咁佢基本上又可以睇埋主角 Gregor 啦，又可以睇佢爸爸、佢嘅妹妹、佢妈妈嘅反应，甚至乎佢开头嘅时候，佢个雇主见到佢冇翻工嚟揾佢嘅时候嘅反应，全知角度咁样去讲呢个小说嘅。咁但系实际上咧，佢亦都有一啲嘅限制嘅视角，即系譬如话佢爸爸嘅反应或者系妈妈嘅内心世界咧，唔系好进入嘅。咁喺呢本小说里边咧，系比较轻描淡写咁去写。咁而头先秋婷你讲得啱嘅，就话呢本小说咧，其实可能唔系佢嘅开始嘅桥段最荒诞，而是一个咁荒诞嘅事情发生咗之后，人会有咩反应呢？而嗰个反应可能系更加荒谬嘅。我觉得喺舞台剧里边未必可以咁仔细透过嗰只甲虫独白而睇到嘅，因为我记得咧一开始嘅时候，我哋睇到呢个主人公发现自己咧变咗只甲虫之后咧，好真实地先去代入一下一隻巨型嘅甲虫，大家唔好怕幻想先啦。而家谂下一只曱甴平时反转咗嘅时候咧， 不得了啊！真系， 我见到秋婷个样都有啲为难。 起鸡皮啊！ 卡夫卡都要带我哋进入呢个荒诞世界，我哋都谂一谂啦吓。 好痕啊！真系 系啊，曱甴系好难反转嘅。如果佢反咗身之后咧，通常都系俾人喷完杀虫水吓，即系要差唔多终结嘅时候咁。咁所以一个人咧，本来你好舒服咁瞓喺张床嗰个姿势咧，如果变咗只甲虫咧，你系好辛苦嘅。咁佢起身就淨係见到自己嘅一格格嘅好似甲壳咁嘅腹部啦，同埋呢嗰几隻喐緊嘅脚，好难翻身。咁但係喺佢挣扎咗一阵之后呢，佢第一样见到嘅嘢係乜嘢呢？就係佢由床嗰度望过去，喺台面呢有一啲布料嘅样板。咁佢就諗起啊，我仲未執起啲样板，我要赶住返工，因为佢係一个经常要去唔同地方做推销嘅推销员啦。咁喺呢一个咁荒谬嘅情景嘅时候呢，我哋第一唔係感到晴天霹雳啦，唔係去諗下自己点解变咗甲虫啦，而係会諗返咦， 差唔多時間我要翻工啦。甚至乎佢睇住一分一秒過去嘅時候咧，佢記得啊，佢應該趕唔到今日七點正嗰班火車啦。咁我相信呢一個正正就係變形記佢嘅可貴或者係佢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唔係急於去要講好多好多好神奇嘅不可理喻嘅怪事發生。有時我哋發現呢，原來最恐怖、最荒謬、最異化嘅嘢呢，唔係全世界啲人變曬怪獸，而係全世界都好正常，只有你一個呢变咗只甲虫。咁不如我哋而家听一听卡夫卡变形记嘅开头呢一段先啦，翻嚟继续倾。 一天早晨，葛雷戈·桑姆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害虫，眼如铁甲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头，就看见自己的蝎式腹部高高隆起，分成许多块弧形的眼壳，皮脂在上头快盖不住了，随时可能滑落。和庞大的身躯相比，那许多双腿细得可怜，无助地在他眼前舞动。 我怎么了？ 他想，这不是一场梦。他的房间正卧在熟悉的四壁之间，的确是人住的房间，只是稍微少了一点。桌上摊放着布料样品，桑姆萨是推销员，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画，是他不久前从一本杂志里剪下来的，以漂亮的镀金画框裱起。画中是一名侍女，头戴毛皮帽子，颈上一圈毛皮围领，端坐着，朝着看画之人抬起裹住整个前臂的厚重毛皮手笼。葛雷戈把视线移向窗外，天色灰暗，雨点滴滴答答打在窗沿上，让他心情郁闷。 不如再睡一会儿，把这些蠢事全忘掉。 他想，却完全办不到，因为他习惯向右侧睡，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根本无法翻身。不管他再怎么洗净往右翻，总是又倒回仰卧的姿势。他试了大概有100次，还闭上眼睛免得看见那些踢过不停的腿，直到体侧传来一阵前所未有的忍痛才罢休。 唉，天啊， 他想， 我挑的行业真是辛苦，日复一日在外奔波，比坐办公室累多了。加上旅途劳顿，要担心车班的衔接，三餐不定，吃的又不好，和人来往总是短暂仓促，没法持久，永远也不会真心相待。我受够了。 他觉得肚皮有点痒，于是背贴着床，慢慢往床头挪，以便把头抬起来看。他找到发痒的部位，上面布满了小小的白斑，他弄不清那是怎么回事，伸出一条腿想去碰看看，却立刻又缩了回来。那一碰让他全身打了个寒战。 啱啱呢，我哋就听过呢卡夫卡嘅变形记嘅开头啊。其实如果当你一瞓醒发现自己是一个甲虫，你都真的会觉得自己是发紧梦的。 是啊，但是他很快就知道这个不是梦了。但是更严重的就是说，就算觉得不是梦，他都说、不如都睡一阵先，休息是很重要。那我们在刚才那段里面呢，见到他见到那些布匹的样本，然后第二样见到呢，都是这本小说里面挺重要的一个象征来的，就是有一幅挂画在个墙上，其实呢就是随便在个杂志那里搣下来，就是一个贵妇人戴着一顶皮草的帽，还有就是肩上也搭着个皮草的，是主人公很喜欢的。然后窗外就滴滴答答地落着雨，他再一次希望试下起身， 今次唔係想另轉身啦，咁想坐起身。咁但係對於一隻甲蟲嚟講呢，你坐起身呢係一個錯嘅方向，你只可以打側咁樣翻轉嘅啫。佢就感到開始有啲痛下背脊，咁呢而係一路都唔成功。咁好啦，呢一個嘅開端，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如果大家聽到嘅時候呢，都會感覺到一種平靜，而且呢係好似客觀描述，唔係一種驚天動地，我哋睇到一個乜嘢好奇幻嘅一種好大嘅變化，而係真係好似我哋每日可能翻工前起身 好尋常嘅一個畫面，係嘛？ 好尋常嘅畫面， 你又係咁樣掙扎嘅？ 係我冇佢咁清醒添，我掙扎得咁咧，但係就多咗幾隻腳嚇，咁同埋自己成個嘅身形咧都唔同咗啦。當然，故事一路發展落去咧，其實我哋會睇到變形記更加精彩嘅地方，就係話唔單止個主角要諗下點樣去面對呢個轉變嚇，而係佢身邊嘅人開始要面對。夠鐘翻工啦，因為佢習慣鎖門瞓覺嘅，初初係佢媽媽睇下佢點樣先，咁然之後呢屋企其他人啦，佢爸爸啦，佢嘅妹妹都嚟到啦，甚至乎呢佢一路都冇翻工嘅時候呢，佢嘅公司主管都嚟咗啦。咁呢個公司主管呢點解會好似咁關心員工咁樣去呢？咁原來呢佢係最近覺得呢一個主角呢啲工作表現麻麻地呀，甚至乎呢聽到啲留言呢就話佢可能攞咗公司嘅一啲錢。咁所以呢對於主角呢個員工突然間唔翻工呢，佢就大為緊張咁啦。呢一個 Gregor 嘅妹妹啦 ,Greta, 呢個人物呢其實亦都好特別㗎，係成本變形記裏面呢唯一一个除了 Gregor 之外呢有名的人，其他都是叫做爸爸或者妈妈这样，或者是主管或者是清洁女工这样。那这个妹妹呢就哀求她，啊哥哥你快点开门啦。结果呢这个甲虫呢首先就会讲嘢啦，就话俾妈妈听，得㗎啦我会返工㗎啦。其实我觉得都几荒谋的，即是话你等多阵啦，等我执埋啲嘢我就会去上班㗎啦。咁但係呢之后大家都唔肯走啦，一定要开门嘅时候呢，呢隻甲虫就好努力将自己爬起身啦，就爬喺嗰个门嗰度啦，用佢嘅甲虫嘅口咧就扭开咗个锁匙。咁呢个大家都估到啦，打开门嘅时候见到一只巨型嘅甲虫嘅时候咧，咁佢嘅上司首先就吓到，即刻冲咗去门口度走啦。咁而佢嘅妈妈咧基本上系晕咗嘅，佢嘅爸爸咧就拎起个报纸想打佢，系呢个系我哋好常见见到曱甴嘅反应， 正常反应 系啦。作为一家之主嘅爸爸就打咗嗰只甲虫翻翻去，咁唯独是佢嘅妹妹咧见到哥哥变咗甲虫就好伤心，咁就系佢第一个谂起佢可能要食嘢嘅呢个故事一路发展啦。佢变咗只甲虫之后，家人点样反应呢？有一段就系讲佢嘅妹妹格列特啦 ，Greta 咧就系帮佢准备食物。咁啊呢个细节我亦都系好中意嘅，就系初初俾咗佢平时会食嘅一杯牛奶，上边浮住啲面包啦。主角本来都好肚饿，爬过去嘅时候咧话就觉得好难接受啊牛奶嘅味，本来平时系佢最中意饮嘅饮品嚟嘅，佢个妹妹就好细心，再攞一个盘，然之后咧就喺厨房里边揾一啲可能佢中意食嘅嘢，譬如一小块可能已经变坏咗嘅芝士啊，变坏咗嘅菜啊，水果啊，果仁啊，咁样吓，咁 都俾佢试下啦。 系啦，咁啊倒啲水俾佢咁样，咁然后已经变成咗一只甲虫或者系曱甴嘅 Gregor 呢个主角咧，原来真系中意食一啲腐坏嘅食物吓，佢觉得嗰啲腐坏咗嘅菜就最啱佢嘅口味，咁啊好愉快咁食晒。咁从此咧，佢妹妹咧就负责佢嘅起居饮食同埋打扫啦。呢、这个妹妹嘅角色咧，其实我哋都会睇到啦吓，即系佢起初嘅时候系最同哥哥嗰个关系系密。即使呢其实呢隻甲虫已经失去咗语言嘅能力㗎啦，佢只係能够喺佢意识里面觉得自己係同人哋讲緊嘢，但其实佢嘅发声呀咁冇辦法做到啦，咁大家就同佢溝通唔到。但係佢妹妹啦甚至佢家人呢都深信嗰隻甲虫呢就係佢哋嘅哥哥同埋佢哋嘅仔。一路发展内之后呢，始终呢家人呢都要面对生活下，因为呢个变咗甲虫嘅男主角呢其实係经济支柱嚟嘅。佢变咗甲虫之后，爸爸就要出嚟做嘢啦，咁咧就去银行嗰度做职员啦。咁而佢妈妈咧就要做一啲手工作业，咁样去织一啲衫啦吓。咁佢妹妹咧亦都去一间公司嗰度买嘢。大家咧好似即系花 翻翻去一个工作嘅岗位啦。咁而喺呢个主角啦，格里高嘅心目中咧，佢亦都渐渐喺佢哋嘅讨论里边咧，谂到一样嘢吓。呢个我觉得即系你话荒诞又得，但系亦都好现实嘅吓。咁就系终于佢就喺佢自己嘅房间里边，好渺茫咁样咧，静静咁样瞓喺度，谂住只有一样嘢吓，就系佢必须要静静咁样吓，匿喺呢个凳底里边。极度的忍耐啦、体谅啦，佢嘅愿望只有一个，就是为佢嘅屋企人克服目前嘅情况，同埋将对佢哋生活上边嘅不便咧减到最低最低。呢一个反应咧，又系如果一般人吓，即系你变咗甲虫咁，你谂嘅可能就系你点样变翻人啦。咁但系卡夫卡嘅变形记就系咁啦吓，即系话其实人嘅忍耐力啦，或者系你好现实嘅时候，真系面对嘅时候咧，你系会倾向要挨过去咧，多过要觉得要改变呢个现实嘅喺。这个小说里面一路落去的时候，它越来越好看的一些细节，就是包括各种人的或者是甲虫生活的改变。譬如甲虫原来是我们知道不舒服的睡在床上，因为它不可以翻身嘛。它觉得最舒服就是躲在个梳化底。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巨型的甲虫，但它会卡住。平日它也都想多些爬。开始它妹妹就发觉啊，这么多家私在它的房里面爬是很不方便。不如搬走佢，等佢多啲空间可以爬啦。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咧，佢同佢妈妈就等爸爸翻咗工嘅时候，就搬佢啲家私走。咁呢个场面都系好即系有象征意味嘅。你搬开啲家私，令到呢个已经变咗只曱甴嘅哥哥多啲位跑。其实你有冇谂过佢会变翻人呢？咁所以喺呢个决定中间咧，其实佢妹妹同妈妈就有一啲讨论啦。譬如妹妹坚持就话留翻张书台啦。可能有一日佢会又返返嚟我哋身边呢，一切呢个哥哥都听到。咁但係最后呢佢哋需要搬走嘅就係一幅挂画啦，就係嗰幅穿住皮草嘅贵妇人嘅墙上嘅挂画。係啦，呢一幅挂画呢拎走嘅时候呢，呢、這个主人公呢好唔想佢哋拎走啦。咁我终于决定呢就爬出嚟，就喺个墙嗰度呢用佢嘅身体去保护住呢幅画。佢妈妈搬运嘅时候就返返嚟个房啦，因为一直呢佢个妹妹就好似一个代理人咁样吓，就照顾呢个哥哥，咁就冇俾佢妈妈见到佢。咁但系见到一个好大嘅啡色嘅一只大甲虫喺个墙度咧，个妈妈又晕咗啦。咁但系佢嘅目的其实系除咗想见一见佢妈妈咧，亦都系要保护嗰幅画啦。嗰幅画就系人同昆虫嘅一个分别，即系话一只曱甴你唔会中意墙上嘅一幅女仔嘅图像噶嘛。但系我觉得佢个象征意味就系、是、原来呢个主人公佢一个咁嘅变化嘅时候，但系佢唔系变晒噶吓，咁佢仲有人嘅内心嘅时候咧，佢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一系你就搬空晒啲架势，等你可以好自由咁做一隻曱甴喺墙上爬，一系咧你就要留翻喺家私喺度系唔舒服嘅吓，咁但系咧你保有你原有嘅仅仅剩余嘅一啲人性，咁呢个究竟系希望你自己嘅身体舒服，还是系心理上边舒服咧？人喺面对异化嘅情景嘅时候，要做一隻动物定系做人咧？咁呢一啲抉择咧，我觉得其实嗰个场面亦都好有象征性。咁但系咧一路发展落去咧，我哋发现咧，无论人嘅性格啦，或者系个故事情节咧，都越嚟越现实啦。咁首先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到话，只甲虫爬出嚟之后吓到妈妈又一次晕咗啦。咁爸爸翻嚟知道咗之后咧，误解咗，以为咧系已经变成甲虫嘅仔咧，狂性大发啦，咁啊吓亲佢嘅太太啦。咁咧就攞啲苹果嚟掟佢，掟到佢系受咗伤嘅佢背脊。呢、這个就系小说嘅第一部，即系话小说里边分三个部分啦吓。第一部嘅完结嘅时候咧，就系格里哥嘅背脊系受咗伤咁样吓，咁就系匿翻入个房嗰度。咁然后咧，佢屋企为咗增加啲收入咧，将佢间屋咧就租咗俾三个住客。咁呢个三个住客嘅出现咧，亦都系几令人心酸嘅一段嚟嘅。我觉得，首先佢哋系三个好奄尖嘅住客啦，对环境干净好大要求啦。咁其次咧，佢哋又要喺个厅嗰度食饭，咁令到咧主角嘅一家人咧就要喺厨房嗰度食饭。再令人觉得惨嘅一段咧，就系佢嘅妹妹啊，格列特咧，平时会练习小提琴嘅。咁呢几个租客咧，食紧饭嘅时候，好似好慷慨咁啊。其实你可以喺个厅嗰度练嘅。咁但系喺练小提琴嘅时候咧，出到嚟弹嘅时候，其实大家咧开头都下气听一阵嘅。咁但系听下咧，就已经大家喺度冇乜心机咁样。咁但系呢一切嘅嘢咧，俾嗰只 已经变咗甲虫嘅哥哥咧系睇到晒。佢一方面咧觉得妹妹嘅琴音咧系好打动到佢，但另一方面咧佢亦都谂下，其实系咪因为我变咗只昆虫咧，我而家先至对啲音乐咁有感觉咧？反而人嘅时候咧，我会觉得麻木一啲。咁佢突然间系唔记得晒所有嘅现实嘅限制，佢就想爬出去同佢个妹妹讲话。有一日咧，我会用我嘅钱咧去将你送入音乐学院嘅。咁但系佢完全唔记得咗自己已经变成一只大甲虫啦。咁然后三个租客都见到呢只咁庞大嘅甲虫啦，就马上好大反应啦，甚至乎咧要挟咧要唔俾钱啦，系啦，退租啦。喺呢个咁戏剧性嘅场面啦，咁当然佢阿爸又系将佢赶翻入房里边啦。咁而呢个时候嘅隔篱哥咁已经系筋疲力尽噶啦，咁而更令人觉得难过嘅咧，就系佢屋企人最后嘅呢一番对话。佢嘅爸爸即系、就是、一个我哋觉得系最无情啦，喺小说里边相对地嘅人咧，就话如果佢肯明白我哋讲嘅嘢就好啦，不如我哋听日揾个人同佢讲下，其实佢搬出呢间屋咧系对大家都好嘅。咁但係呢反而最有感情嘅妹妹呢，我哋听到佢就话，爸爸我唔想再忍落去啦，我哋要停止再去认为呢一隻甲虫呢係我哋嘅哥哥或者係你嘅仔啦，因为呢如果佢真係有灵性嘅话，佢仲係我哋哥哥嘅话，佢自己一早就已经走咗啦，佢唔会成为我哋咁大嘅包袱啦。咁呢个呢变咗甲虫嘅哥哥听到呢就黯然咁样返返去间房度啦。咁而喺第二朝早呢嚟打扫嘅仆人呢就发现咗呢隻好大嘅甲虫嘅尸体，而且呢佢已经变得其实好消瘦啦，即係冇食到嘢好长嘅一段时间。小说去到呢度呢唔係即刻完结㗎，咁仲有一个小小嘅尾巴，我唔知可唔可以叫光明嘅尾巴啦。咁亦都系大家睇变形记嘅时候觉得好精彩嘅一段。那个工人呢就将个甲虫嘅尸体处理咗，爸爸呢就将佢哋嘅积蓄攞返出嚟，发现原来都唔少㗎喎。咁然后就话我哋辛苦咗太耐啦，之前被呢件事折磨，不如我哋出去行下啦咁样。咁就搭咗停车咧，周围游览，咁然后喺车上咧，大家都好似对新生活有新嘅憧憬。首先咧就系佢嘅父母发现佢哋嘅女啦，吓呢个格列特呢个妹妹咧，已经咧亭亭玉立，长成一个咧好吸引嘅女子啦。好快咧应该可以帮佢揾一个丈夫。而呢个妹妹咧就亦都同大家一齐构思，就话啊，不如我哋搬嚟呢个地方啦，住一个细啲、容易啲打理嘅屋啦。咁佢哋咧好似讲讲下咧，系唔记得咗哥哥以前一路是养他们啊，承担起屋企咁样，反而就是觉得哥哥走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生活仲简单，可以生活得更好的。咁小说结尾呢就是讲这个已经亭亭玉立的妹妹呢，在个车上面呢，咁在阳光之中伸了一个懒腰，咁似乎呢一家人都可以有新的开始了。这个荒诞的事件呢好像就这样结束，甚至乎呢有一个大家摆低的包袱，好像几正面的结尾啦。但是当然读者睇晒成个故事喺呢篇小说里面呢，亦都会明白最荒谬嘅嘢就係咁下，本来就係你至亲嘅人、最重要嘅人变成甲虫係咁可怕嘅一件事呢，但係经历咗折磨之后，同情心係会消耗嘅，最后係一个极限。咁而大家都坚持唔到呢个极限嘅时候呢，终有一日呢係需要将呢一个包袱放低。咁呢个呢都係一个好人性嘅描写嚟嘅。 咁如果熟悉卡夫卡背景嘅朋友都会知道呢，其实父亲对于佢嘅影响系好大啦。咁所以呢有唔少人呢去研究变形记呢个作品嘅时候呢，都会系研究当中嘅主角同佢爸爸嘅嗰个关系嘅。咁但係其实我睇变形记嘅时候呢，我比较注意到嘅呢就系佢嘅妹妹同佢嘅关系多啲。 係爸爸嘅关系其实都重要嘅，即係譬如话点解呢个哥哥要咁辛苦做嘢还五六年嘅债呢，咁就系因为佢爸爸嘅生意失败。咁简单讲过下。咁而且卡夫卡佢嘅爸爸呢就係、是、一个諗法比较现实嘅人嚟㗎。咁所以卡夫卡当时点解要读法律啊，冇读文学啊，或者係后来做咗一个短暂时期嘅律师之后呢，就係、是、再做呢个保险嘅职员呢，都同佢爸爸嘅一啲諗法有关。其实佢爸爸觉得佢有啲不切实际啦。咁而卡夫卡嘅性格亦都唔可以好似爸爸咁实际咁样搵钱啊做生意。咁所以佢 对于人嘅异化，即係譬如话最荒谬嘅嘢，可能如果我哋细心一諗下，每日要定时定候喺一个地方出现，做住日复一日同样嘅文书嘅工作，都可以系好异化嘅。又或者系我哋好似一路经历咗好多嘢，咁但係唔知为乜嘢咁样去满足一啲嘅目的，譬如话要还清一啲债务啊，但系其实最后个目标系乜嘢咧，都唔清楚嘅时候，呢一种好似被囚禁嘅感觉咧，我相信亦都系同卡夫卡同佢爸爸之间紧张嘅关系咧，系会有关嘅。不过值得一提咧，就系秋婷你都讲过咧，就系话你觉得佢同佢妹妹之间嘅关系咧，好似仲密切一啲。呢个我睇到嘅即系一个背景咧，就系其实卡夫卡写《变形记》嘅时候咧，正正系佢有一段萌芽紧嘅爱情关系咧开始吓，咁就系佢中意咗一个女仔，咁然后佢就好极速咁样写完呢本《变形记》啦。咁所以咧，我觉得都几特别嘅，即系呢个故事有佢哀伤嘅地方，但系正正系作家生命里边咧相对地愉快嘅一个恋爱嘅心态嘅时期。所以喺佢嗰个妹妹嘅形象里边，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吓，即系佢对少女单纯时期嘅天真啊，或者系美好啊，关心其他人、爱其他人嘅时候嘅美好咧，系有一种寄托喺里边。当然啦，后来妹妹失去咗同情心同耐性之后，系有一个冇办法一定要面对嘅，系一个变形嘅结果。所以咧，唔单止系隔离哥变咗只甲虫，其实佢妹妹都经历咗一个蜕变，好似毛虫变蝴蝶咁样嘅一个蜕变嘅过程。所以咧，我觉得《变形记》里边嘅主角咧，起码有两个噶吓，即系一个就系个哥哥，一个就系个妹妹。 咁有好多批评家会认为呢，其实卡夫卡嘅作品呢大多数呢都係好阴暗㗎，咁你又同唔同意呢？ 我諗係阴暗嘅，即係佢的确讲緊嘅係一个社会由以前嘅比较稳定嘅状态转去一个急速变化嘅现代嘅时期呢，嗰种冲击係会令人觉得困难啦、阴暗啦、无所适从啦，甚至乎担心自己嘅人性会消灭。咁喺呢种嘅危机感里面呢，阴暗呢係在所难免嘅。不过我自己嘅感觉就係，除咗阴暗之外呢，其实唔係话阴暗我哋就要逃避、其实更重要就係、好似我哋节目开头所讲啦，睇卡夫卡或者睇变形记呢，你以为嗰样嘢同你冇关，但是当你想下，如果有一日自己面对一啲好突然嘅转变，又或者系你有冇试过有啲事情发生咗，大家对你嘅眼光都唔同咗，对你有新嘅睇法。咁当然我哋唔想有啲好差嘅事发生喺自己身上啦，但系呢种嘅感受啦，会觉得人嘅同情心啦，有时会受到挑战，或者系人嘅耐性都有限度啊嘅时候，呢种嘅反省啦，我觉得系一种共鸣嘅。咁而有共鸣嘅时候吓，即系当一个读者同一本书之间有共鸣嘅时候咧，我觉得再阴暗极咧，都系有价值，都系有光嘅可能嘅。 咁我希望大家如果睇咗《变形记》之后有所反省之后，即系行为上或者心态上都可以有所改变。 好啊。 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介绍另一位听众点嘅书啊。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